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不会陌生，这就是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从古至今，包拯在人们心目当中都是一位独一无二的清官好官，而关于他的故事民间也流传甚多。但是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就要跟您一同走进真实的包青天。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说起包拯，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头顶那个与众不同的月牙。传说包拯小的时候，二嫂怕他长大分家产，便骗了他到井边玩耍，冷不防把包拯推进了井里。幸好这是一口枯井，包拯落到井底竟然没有摔伤，而且忽然之间眼前一团光亮，他拾起来仔细的观看，原来是一面月牙形的古镜。这时光滑明亮的镜面映现出了二哥二嫂屡次谋害他的情景，现在两个人正得意忘形地在房子当中饮酒庆贺。包拯知道这是一面奇异的宝镜，于是珍贵地把它贴在了额头上。说来也奇怪，这面宝镜再也取不下来了，竟然长在了包拯的脑门上。以后包拯当上了开封知府，就凭借这块宝镜，夜断阴，日断阳，明察秋毫，查清了无数的疑难案件，为老百姓伸张正义。而包拯临死时怕后人贪赃枉法残害良民，就从脑门上摘下了这面宝镜，命人悄悄地悬挂在开封府的正堂之上，才放心地闭上了眼睛。当然了，传说只是传说，历史上的包拯脑袋上并没有月牙，而且他长得也不黑。包拯字西人，泸州合肥人，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戏曲当中，说包拯从小受到父母的遗弃，由包拯的大嫂养大成人，这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的宠爱和教养，而他在长大之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他不懂人情世故。 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文于乡里，晚有直节，住在朝廷，应当给他以更合适和更恰当的官职。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经刻苦读书，所以在他29岁那年，终于考中了进士的甲科。按照宋朝的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了。包拯呢，先是被派到了建昌县任职，但是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去安徽，在河州做了一名官员。但是包拯的父母希望儿子能留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官回家，在家中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为止。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了家乡人们的一致称道。近年来，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着篆书“送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12个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历尽孝道的见证。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父母的领地，到天长县任了一名知县。而这个时候，包拯已经是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包拯又出任了端州知府。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做端砚，而这端砚每年都得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老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的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要过一方端砚。或许啊，由于包拯的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所赏识，所以朝廷就在庆历3年将包拯调到了开封府。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这个官虽然没有太多的实权，但对于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廷大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出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诸多的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过契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从古到今，包拯在人们心目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清官好官。 开封有过， 而关于他的故事，民间也流传着很多。但是，历史上的包拯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迷幻时空带您一同走进历史上真实的包青天。 庆历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的户口和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呢，包拯先后担任了京东、陕西、河北的转运使，转运使是负责一路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2年之后，包拯被召回了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还曾经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经到陕西解决运城的盐业问题。在河北，包拯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包拯改革了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得包拯在黄埔2年被擢升为天章阁的待制知谏院。天章阁啊，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无权。包拯呢，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一种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的重要。谏官的任务就是向皇帝进谏朝廷的弊端，他可以涉及朝政的方方面面。 而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的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泸州、池州和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才回到了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全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的重臣，而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个时候已经是夕阳西下。嘉祜七年的5月25日，包拯病死在了开封。宋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赠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呢又叫做包孝肃。他晚年在家中立了一块石碑，上刻《诫廉家训》，写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包拯的事迹长期流传于民间，形成了丰富的传说。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而这个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而这种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情，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首先，包拯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也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的面前他也是直言不讳，他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情，包拯曾经冒死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的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我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的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耿之言，故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涉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惧而责之呢？包拯总算是遇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否则恐怕包拯早已经人头落地好几回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的气概，使得当时的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包拯天资翘直，忠直的包拯有的时候甚至会不顾有关的规定和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者其他的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倒是不赞成包拯的这种做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事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像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一定的好处，至于和方式方法那倒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的要职。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和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是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他却能够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避，此人所难也。其次，包拯是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简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以及生活习惯也跟普通的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的墙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冢之中，不从武制，非吾子孙。 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这样做，那么他就不能算是包家的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的祖坟。这个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的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泸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做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自己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仍然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同样是执法如山。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振，而包拯死后，他的威名更是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故了宋朝。那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他听说包拯是一位忠臣，他说，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还有一个故事说，边境的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但是士兵不信。后来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的折腾了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10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刻就将那位妇女放了。由此可以看出包拯在当时的人们心目当中的崇高地位。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包拯在开封府任职的时候，曾经做出过这样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和刁难。您别以为这是一件小事儿，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这个方面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来讲，这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项改革在咱们国家的法律史上既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又有着进步意义。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已经用一根既得利益的特权的绳索把官僚啊、贵族啊、豪绅和恶霸们联系在了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联手，闻者皆惮之。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再举一个突出的例子，说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这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的时候，天降大雨，河水泛滥，淹没了街道，使许多平民百姓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色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把堤坝内的水面据为己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成了一片，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把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这些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起了相关的证据，下令直接将所有的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位高权重，告到了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了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了水上花园，而这样惠民河的疏通工程也就终于完工了。宋仁宗呢，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能为这些皇亲贵戚们再说话了。其实早在天长县的时候，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的案子，说有一个无赖把农家的牛舌割掉，农民告到了官府。包拯对那位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着吃了。那位农民真的回家就把牛杀了。而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就告到了县里，控告那位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个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知道是我做的案呢？其实包拯是依照推理法做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个人一定要趁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民干脆直接把牛杀掉，以引诱割牛舌者前来告状。包拯在出任监察御史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件怪事儿。转运使王奎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的地方官任忠师苛薄农民，多收钱粮。而在当时的人的心目当中，任忠师这个人廉洁，王奎则是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呢？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奎的权势，不愿意前往。而包拯呢，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为民除害，毅然决然地来到了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包拯回到了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刮，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奎。包拯要求把王奎撤职，将多收的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的这个事迹加以渲染和虚构而成的。传说当中的包拯最辉煌的功绩，应当说是审出了发生在宫中的一件大案，确切的说是发生在后宫，那就是狸猫换太子案，替仁宗皇帝找回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三侠五义这部小说当中用了好几个回目大肆渲染了这件事情。而当时刘妃和李妃都身怀有孕，很显然谁生了儿子谁就有可能被立为正宫。刘妃久怀嫉妒之心，唯恐李妃生了儿子被立为皇后，于是呢，她就跟宫中的总管郭槐定计，在接生婆尤氏的配合之下，趁着李妃分娩的时候，由于血晕而不省人事之际，将一狸猫剥去了毛皮，血淋淋光油油地换走了刚刚出世的太子。刘妃命令宫女扣珠勒死太子，但是扣珠于心不忍，就暗中把太子交付给了宦官陈琳。陈琳呢，把太子装在提盒当中送至南清宫抚养。再说宋真宗看到被剥了皮的狸猫，以为李妃产下了一妖孽，于是将李妃贬入了冷宫。不久刘妃临产，生下了儿子，被立为了太子，刘妃也被册立为皇后。谁知道就在六年之后，刘后之子病夭。当刘后得知李妃生的儿子没有死的时候，又把他收来抚养，并让他补了太子之缺。有一天，太子在寒宫与他的生母李妃见了面，母子天性，两人都面带泪痕。刘后得知后拷问寇珠，寇珠含恨而死。此后刘后在真宗面前进谗言，真宗下旨将李妃赐死。小太监于忠情愿替李妃殉难，放出了李妃，而另外一位太监秦凤把李妃接出，送往了陈州，秦凤也自焚而亡。李妃在陈州无法生活，只落得住破窑靠乞讨为生。幸亏包拯在陈州放粮，得知了事实的真相，与李妃假认作是母子，把李妃带回了开封。此时宋真宗早已经亡去，李妃的儿子已经做了皇帝，史称宋仁宗。包拯又趁进宫向仁宗嫡皇后贺寿之际，把李妃带进了宫中，李妃才得以和自己的亲生儿子仁宗见面，并且道出了事情的真相。后来包公又设计让陈琳供出了真相，已经做了太后的刘氏得知阴谋败露，惊觉而死。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文学艺术终于熬过了漫长的冬夜，相声这门给老百姓带来欢笑的艺术形式也迎来了明媚的春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岁月风云，就让我们一起走上这再度响起笑声的舞台，感受一下久违了的相声。十年的禁锢让人们太需要笑声了，相声演员的创作演出热情相当高涨，在这个时期的相声舞台上啊，出现了一批揭露四人帮倒行逆施的相声作品。由于都经历过那个特殊时代，所以呢，观众们听到这些段子的时候都是含着眼泪在笑的。特别是姜昆、李文华这对老少配表演的如此照相，时至今日人们还都记忆犹新。下边我们就来听听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给我们说说是怎么产生创作如此照相灵感的。 如此照相怎么出来的呢？我跟赵岩，我们两个人到中国照相馆，中国照相馆一位师傅呢是我们全国的劳动模范，他呢说要给我们俩人照相片，小伙子年轻说好看，结果赵岩呢比我好看，他呢坐在那块照，照起来没完，人家这摄影师啊一左一个又一个的就照，我呢没事呢我就坐在边上，我干嘛呢？我跟呀这个姚金才，全国劳动模范优秀摄影师在那儿聊天，他就说哎呦你可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这照相馆呢是十个不准八个不也不许啊，活生生的一套这个形式主义的东西，跟我讲了整整大概有将近一个多小时，那时候我脑子里一下萌发出来了，就是要把这个东西要写成相声。 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段姜昆、李文华合说的如此照相片段。 我一看，嚯，这个照相馆里还真够热闹的。 哦，人还不少。 没有一个照相的。 哎，那都干什么呢？ 说是练习照相的姿势。 照相还练什么姿势啊？ 摄影师说了，顾客同志们，凡是到我们这个照相馆照相，根据上级的指示，一律是标准姿势。 哎，什么标准姿势？ 这个标准姿势，我来给大家做个样子，大家照着我这个练，练好了以后，我给大家进行拍照，怎么样？ 哦，咱们看看这标准姿势。 哎，标准姿势是这样的，大家看好啊，预备。 全都得这样， 全得是这样。 那小孩呢？ 小孩也这样。 女同志呢？ 也得这样。 哎呦呵，还真够练一阵子的。 你甭说女同志了，那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冲着镜子也练着呢。 哎呦，可真难为这老太太。 练着练着，觉着不对劲了。 小伙子， 嗯， 大娘老胳膊老腿的，有点盯不住劲了。 嗨， 要是再练一会儿，大娘就不找你照了。 那您找谁照啊？ 我找大夫照。 哎，找大夫照什么呀？ 我照照 X 光，看看骨头折没折呀。 我说快给老太太照。 哎呀，大娘，要不这么着吧， 我就坐着照吧。 哎，您可别坐着。 哎，坐着怎么了？ 坐着那是贪图舒适享受，容易出修正主义。 我这么大岁数站不住啊。 站不住不要紧， 嗯， 大娘，我给您找一根东西。 拐棍 红缨枪。 拄红缨枪啊？ 大娘您别拄着呀。 哦，就这么拿着。 您扛着。 哎，老太太扛红缨枪啊。 我再给您摆上个刺杀的动作，相片上给您提上字儿：大娘银枪刺青天。 嗯，刺完了我上八宝山。 嗨， 这不是折腾老太太。 连着教了老太太三个刺杀动作，你再看那老太太 照完了 抽筋儿了。 那还不抽筋儿。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姜昆李文华合作表演的相声如此照相的片段。当时群众对相声艺术的渴求与喜爱可以说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不仅是剧场舞台上人们能够听到看到相声，在工厂、农村、学校、部队到处都能找到相声的影子。众多相声老艺术家都相继回到舞台，面对这喜爱相声艺术的观众，很多很多人啊都不禁的潸然泪下。老艺术家们回归舞台的同时，也把许多文革之前脍炙人口的相声作品重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高英培、范振钰的经典名段《钓鱼》就是其中之一。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高英培、范振钰合作表演的《钓鱼》。 这回我们给您表演一段。 这个相声啊， 啊， 就是语言的艺术。 哎，对了，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 哦。 首先来说，得要具备几种条件。 都要什么条件？ 要求我们的演员呢，五官相貌得端正。 对了， 最主要的呢是眼睛 哦， 必须得要眼神好。 对， 口白还得要清 哦， 而且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得要有。 哎，得明白， 因为它是个综合性的艺术 哦。 我们这个工作很不简单。 是啊， 可是有的人呢，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谁呀？ 我们街坊就那样。 哦，怎么回事？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 啊， 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哦， 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哦，聊什么？ 他一说话，哎，我说，刚才，刚才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咱掺和掺和怎么样？ 不是，什么叫掺和掺和？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 得了得了，别来这劲儿了，嘛艺术啊？ 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哦。实际呢， 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也不行 哦。能说不能干。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两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在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爱好什么？ 爱好钓鱼。 哦，钓鱼。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啊，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的挡着去。 哦， 也许啊夹在这儿，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的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哎， 慢性子， 哎，得有涵养， 急脾气也钓鱼去 啊！ 河边一待，走，你这怎么走？ 嚯嚯！ 哎，怎么上不来呢？ 走， 嗨，一会儿还上字儿，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干脆我下去。 我下去干什么？ 下去摸去了，在那儿。 这是钓鱼吗？ 摸鱼呢？ 这不行。 人家西屋两家啊，没事老钓鱼。 嗯， 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 哦，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你 哎，怎么叫二个他爸爸？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哦，指着孩子叫。 对了， 嗯，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媳妇俩大哥呀，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有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啊，这个 哦，看着哏儿啊。 啊，

老了也出来了 啊、 哦。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怎么？ 这鱼一见水是个个活。 哦， 他可就忘了一样。 什么？ 买的鱼啊，跟钓的鱼不一样。 怎么呢？ 这钓的鱼啊，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啊、嗯。 买的鱼啊，它一边大。 哎，对呀。 老了越看这鱼越纳闷儿。 嗯。 大哥，你这鱼都一边大呀？啊，对了，姥姥，这波都一边大你了。这叫技术，不一边大咱也不钓。没告诉你了，闭着眼拿个百把式钓了呢。 哦， 哎呀，不对吧，大哥？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 啊， 他可急了。 哦，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的，到我这买的。我告诉你，姥姥啊，打那天你了就说我，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对吗，你了？咱们可在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啊， 嚯， 你俩要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 嗨， 你看看这怎么叫买的呢？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可说呢，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 嗯，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是掉了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很有二斤多。 嗯， 他接过来了，妈呀，二斤多，四斤还搞搞的了 啊！ 你不行，你问去，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 嗯，还是买的。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日子里啊，相声界的喜讯可谓是接连不断，一个又一个反映时代风貌的作品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又一次重返舞台。不仅如此，1979年，姜昆、侯耀文、常贵田等青年相声演员以最年轻的演员代表身份，和侯宝林、马季等老一辈的艺术家一起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四届文代会，这更是相声界的一大喜事儿。下边啊，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小段《洞房破迷信》。 前些天我参加了一个会， 什么会呀、啊？ 集体结婚。 对对对， 知道吧？ 有 多好啊！ 嗯 啊，大家坐在一块儿， 哎， 抽一支烟， 嗯， 吃点喜糖，畅谈畅谈四化的远景， 哎 啊，多好啊！ 这叫新事新办， 新事新办。 哎， 现在这个结婚好， 对， 应该提倡这种作风。 对 啊， 嗯， 现在比过去结婚好多了。 哦， 过去在旧社会结婚麻烦死了， 麻烦 有很多封建的礼教， 哦，一些穷讲究。 哎，对了， 嗯， 要说结婚这天谁最倒霉呢？ 谁呀？ 就这新郎跟新娘最倒霉了。 怎么倒霉呢？ 哎呀，事儿太多呀。 啊， 比如说今天要结婚了， 哦， 从早晨起来， 嗯， 头一位客人一进门，这新郎跟新娘就倒霉起。 怎么？ 这一喊，二大爷来了、 哦、 这新郎跑过去，邦当这儿有一个， 干嘛呀？ 磕头。 哦，磕头 可不能白磕。 怎么着？ 得给钱。 给钱。 起来吧小子，来十块。 十块。 十块。刚给完钱，那儿一喊， 嗯， 四婶来了，这过去邦当又一个， 又一个。 起来吧小子，来十块。 这就二十了， 这就二十了。 嗯， 待会儿一喊，三大们来了，这过去邦当地儿的一个， 有一个。 起来吧，给你五块。 哦，给五块了。 哟， 怎么？ 嫌少啊？ 嗯， 再给五块。 五块， 怎么还不起？再给，又起不来了。 怎么了？ 都磕晕了， 脑袋都大了。 到晚上您再看、 啊、 这新郎官这脑瓜子都这么大个了， 那是磕的呀， 是不是啊？ 嗯， 好容易把白天这些事儿忙过去了， 哦， 到晚上一入洞房，乱七八糟事儿还多着呢。 哦，还有一些穷讲究， 讲究事儿太多了。 嗯、哦， 以前你也听说过吧？ 嗯 嗯, 嗯 啊，到晚上入洞房了，这被窝里得塞点什么花生啊、栗子，这咱们都不说了。 啊、有， 我给你说一条新鲜的。 啊，什么新鲜的？ 按照封建礼教来讲啊， 嗯、 啊，这个。结婚的头一宿啊， 嗯嗯， 新郎和新娘谁也不许跟谁说话， 这为什么呀？ 谁先说话谁先死。 这不胡说八道吗？ 可不胡说八道吗？ 嗯， 现在这个讲法呢，这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了。 哎， 稍微上年纪一点的同志呢、嗯、可能还知道。 哎，知道，但是不信了。 不信？ 嗯、 哎、谁说的？ 不信。 不信 啊？ 当然有人信了。 谁信呢？ 我奶奶。 哦，你奶奶还迷信？ 迷信极了呀！ 哦， 前二年我结婚的时候，把我叫旁边去了。 嗯，叶文，过来，过来。今天晚上啊， 嗯嗯， 头一宿啊， 是， 你别跟他说话、啊， 怎么了、 啊？你谁先说话，谁先死啊？ 嗨， 啊。记住了啊， 这不散毒呢吗？我说行了，您甭管了，您找地方凉快去吧。去， 该干嘛干嘛。 谢谢您，我能信这个吗？ 就说是， 刚把摊打发走， 嗯， 旁边我一二舅过来了。 舅舅， 我这舅舅爱开玩笑， 是吗？ 哎，岳文，过来。今天晚上一进洞房， 嗯， 你要能让你爱人先说头一句话， 怎么着？ 说一句，我给一块钱。 我给一块钱？ 我说您真给家给啊？ 嗯， 真给啊，说一句给一块。我说那行，您甭管了，明儿早您就盯着给钱得了。 哦， 啊，那哪成啊？明儿早起你告诉他说600多句。 嗯， 我哪那么些钱呢？我 怎么办呢？ 我说那您说吧，咱们这怎么办吧？ 对， 这样好不好？ 嗯， 今天晚上你们进了屋以后，我在门口听着， 听着， 说一句我给一块钱。 啊， 我说那行了，到时候您跟门口听着吧。 这可有意思。 到晚上我们进了屋， 嗯， 我们这舅子跟门口听着。 哦， 进了屋我一看， 嗯， 哼。我们这爱人真老实， 怎么呢？ 往那儿一坐，一句话都不说。 哦，怎么这么老实？ 我明白了。 啊， 这是他们家也有老人，也告诉他了。 哦，也嘱咐他了， 不理我拉倒。 嗯、 哦，哎，对了， 嗯、 啊，知道这个新婚头一宿有什么规矩吗？ 不知道什么呀？ 新婚头一宿啊， 啊 必须要盖娘家陪送的被窝。 哦，这是女方带过来的。 哎，对了， 嗯， 知道这被窝怎么盖吗？ 知道啊。 怎么盖啊？ 竖着盖、啊。 竖着盖。嗯、 啊， 你竖着盖，他能说话吗？ 那你， 咱们有办法。 哦， 得把他气说了话。 哦，气说了话。 哎，往床上一躺。 哦， 把这被窝呲啦，我就拉过来了。 嗯， 往这一搭。 嗯， 上边露半截，底下露半截。 哦，你横着盖的。 哎，五大梁盘杠子，上下够不着。 那是。不够长短了， 躺那儿咱得嘀咕。 嗯， 这什么被窝这是？ 嗯， 你陪送不洗就别送，对不对呀？到时候送这被窝，你要到时候也不合适。 就是， 好容易给踹下边去了， 嗯， 上面又露出来了。 对呀、 啊，这叫什么被窝？这都说你们家抠，我还不信。 嗯，还真抠， 真够抠的。我病得帮当这么一折腾 啊， 我们爱人沉不住气了。 怎么？ 你不会把它竖过来吗？ 就是。 哎，一块了啊！ 你嚷什么呀？ 我告诉我舅舅，他说话了 呀。哦，外边等着呢。 我们爱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啊。 哟，一块可买不下来啊。 就是。 嗯，两块了啊， 两块了。嗯， 还有背里呢。 嗯， 三块了啊。 我 那背面还十好几块呢。 嗯， 四块了啊。正说着，我们舅舅邦当就进来了。 嗯， 岳文，别说了， 怎么了？ 我这就剩四块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洞房破迷信》。在70年代末的艺术百花园中，相声这朵奇葩再一次绚丽的绽放，笑声、掌声再度响起，人们的脸上重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一起来听一首萧亚轩的《我喜欢你快乐》。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快乐是要我来共享，神奇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永远是你自己去快乐的动机，就让音乐再继续。在生活里太多琐事。